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0月14号，星期日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0度，最高气温22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0到1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1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。朝阳丰台在10到22度，大兴在9到22度，海淀在8到22度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，那就是今年的所有假期都结束了，下一个小长假呢就要等到3个月之后的元旦了。假期没玩够吗？蠢蠢欲动的心还想玩吗？主题公园怎么样？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个浪漫的童话梦，而主题公园便是实现每个人内心童话梦的最佳场地。谈起主题公园，自然少不了欢乐谷。从小时候的旋转木马到长大了的过山车，是每个人心中忘不掉的欢乐情怀，陪伴无数人度过无数甜蜜的时光。而麦卢小城这个乐园呢，满足了孩子们对长大的所有幻想，各种模拟职业，各种亲身体验，让快乐告诉孩子梦想是最美的未来。还有卡乐星球主题乐园，它被称为科技版欢乐谷，带着家人畅游梦幻世界，体验高科技，和家人们一起共享欢乐时光。这么多好玩好看的地方，你想去哪儿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想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，无言地爱，我偏不敢说，说一句想跟你一起。

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，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 还在原地，来不及。